好，我们今天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先概括一下，整个启示录第十三章呢，其实讲了两个兽。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第二个兽是从地里上来的。一个兽代表了政治的专制强权，一个兽代表了世俗的宗教敌基督的思潮。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多神学家称之为叫做亵渎的三位一体。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圣洁的虚假的三位一体，龙、兽和假先知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在第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我来为你们读十六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龙、兽、假先知组成一个三位一体。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的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你会发现他把这三个并列起来说，龙、兽、假先知。但事实上来讲呢，这个如果具体一点说，龙就是指十二章的那个大红龙，兽这里的兽指的是十三章的第一只兽，从海里上来的兽。假先知指的是十三章的第二只兽，就是从地里上来的兽。到那里的时候我会具体说哈。好，我们来看十三章之前，我们想一想十二章的结尾是什么。十二章的最后一节经文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然后他加了一句话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为什么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很明显是十三章紧接着这节经文发展出来的，对不对？龙站在海边的沙上，表达龙在掌管着或者说代表着海的那个邪恶的势力，混乱的邪恶的黑暗的势力，他要启用海的那个混乱的邪恶的势力来与妇人的其他儿女征战，对吧？所以因为他说了嘛，龙去与其余的儿女征战，那我就问说他到底怎么去征战呢？其余的儿女当然就是指教会，对吧？那他邪恶的手段是什么呢？他怎么去征战呢？其实整个十三章就告诉了我们答案，整个十三章都在回答这一句话，就是龙与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句话。具体的描述展开了说他怎么与其余的儿女征战。他怎么征战呢？就是他使用两头兽来与教会征战。一头兽来自于海，一头兽来自于地。请注意，在圣经当中，圣经的神学观念当中，无论是海还是地都是负面的词汇哈。天是这个正面的词汇啊，海和地是负面的词汇啊。好，我先来为你们读十三章的我看先读前半段，就是海兽那一段哈，十三章的一到十节。第一个兽就是敌基督的政权。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你看哈，首先它从海中上来，混乱的地方上来，十角七头表明他在得荣耀，有能力， 但是当你只看脚和冠冕的时候，你觉得是能力和荣耀，对吧？但是头上却写的是啊亵渎的名号，就表明那个荣耀和能力是啊窃取的，是篡位的，是自封的，它是亵渎的名号嘛。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意思是它是一个组合物，对吧？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节经文表明它的来源来自于龙，这条兽的来源来自于龙啊。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随那兽。他在模仿耶稣基督，因为受了死伤却医好了，在模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救赎的大能。所有敌基督的政权都想在人的生命当中扮演救赎主的角色哈，就是在模仿耶稣基督。所有敌基督的政权都在告诉人，他是人类的出路，他是大救星，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主人，他是救赎者，他给人生命当中的一切，但是这是在模仿耶稣基督。第四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呢？谁能与他争战呢？你会发现所有敌基督的政权，邪恶的政权，常常都是自夸的，让人来敬拜自己的。敌基督的政权一定会带来那个偶像的崇拜，为什么？就是他要扮演神嘛，他要让人来敬拜自己，说自己万岁万岁万万岁嘛。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赐给他权，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所有敌基督的政权都喜欢说亩产万金的话啊，夸大亵渎的口。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所以所有敌基督的政权，你会发现逼迫的力道都是很大的啊，无神的，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是不是亵渎吗？他说他才是神，他是最厉害的，并且逼迫神和神的子民。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和各国。你看哈，敌基督的政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逼迫教会，并且看起来已经得胜了；并且呢，让普天下、全世界所有的其他的国也不得安生，啊，也让他们这个受痛苦。不具体描述了哈，啊，第八节，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邪恶的政权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拜？有些人百思不得其解，对不对？很简单，因为人邪恶的内心就喜欢邪恶的政权，是这样的。你今天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10亿人相信一个谎言呢？仅仅是无知吗？不是，人心思就是偏向于邪恶的，不仅仅是无知哈。第九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十节，被掳掠人的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好，我们来解释。首先，我们的问题是从海里上来的这个兽到底指的是谁，或者具体指个什么东西？经文先说描述它，说它有十角七头，表明什么？能力权柄是很大的。说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个怪兽不仅有能力有权柄，它还有一个天然的本性，就是啊， 抵挡神，对不对？这是他天然的本性，抵挡神，抵挡基督。所以呢，在神学家那里呢，这只兽也被称之为叫做敌基督，敌基督。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这里，我们的问题是这个敌基督，这个怪兽到底是谁呢？那历史历代对这一个的解释就五花八门了。当时的人哈，请注意，当时的约翰时代的读者认为这只怪兽就是指罗马皇帝、罗马政府、罗马帝国，认为当时的罗马就是敌基督。哎，你说这个答案对不对呢？可以这样应用，对不对？你看它既有权势，有邪恶、淫乱、犯罪，并且残害主和主的门徒，逼迫主的教会，制服各国，亵渎的名号，自认为自己是神，让人把他当神来敬拜。哎，看起来真的很像。所以在当时来讲，罗马皇帝是这只兽，没人反对。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到了第七世纪的时候，穆罕默德横扫北非，威胁当时的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于是当时的整个欧洲认为以穆罕默德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就是这只怪兽。哦，伊斯兰教是这只怪兽。哎，你觉得他们这个应用怎么样？也很贴切，对不对？也很贴切，因为啊，又有扩张，又制服列国，又抵挡基督，又残杀基督徒，又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很符合嘛。但是呢，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呢，新教的人普遍认为教宗就是敌基督。哎，这会打到自己家门口了，对吧？当时的教宗认为是敌基督，当然他们的理由也看起来相当的充分。到后来历史历代，后来希特勒、斯大林、毛党等等等等，特别是中国这个哈，都被认为是敌基督。所以呢，首先我们给个结论，在某个角度而言，这些答案都是对的，又都是错的。都是对的，是因为所有罗列的邪恶的势力、邪恶的政权、邪恶的反对神、反对教会，并且邪恶扩张让全世界痛苦的邪恶的势力，你确实都可以称它为敌基督。但是呢，敌基督不是指的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敌基督不仅仅包含历史上已经有的这些我们刚才描述的罗马也好、穆罕默德也好、或者教宗也好、或者说希特勒、斯大林等等这些也好，不仅包含他们，敌基督还包含后来的许多的邪恶的、抵挡神的、拜偶像的、逼迫教会的政权。所以呢，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的解经认为呢，敌基督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指某一类人，就这一类只要他有这些特征都被称之为敌基督。什么特征呢？有能力，有能力和权柄，抵挡神和基督，逼迫主的教会，并且让当时全世界的这个列国受痛苦。啊，一发现我们太像了哈，对吧？啊，全世界都拿你没辙儿，啊，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看谁饿了，啊，所以呢，敌基督不是指的某一个人，而是指的某一类人。我们要注意经文怎么描述这个兽，这个敌基督的样子哈。我们先来看看经文哈。首先，经文描述说他从哪里来呢？第一节说他是从海上来。它是从海中上来，意思是我们解释过了哈，海在启示录当中代表的是邪恶的、无序的、混乱的源头，对吧？海是深不可测的，在当时是邪恶的、是无序的、是混乱的。意思是这只兽从海中上来的意思是它的源头是邪恶的，它的作为是邪恶的，它自己也是邪恶的。如果这点还不明显的话，那么 第二节就更明显了，那个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如果海这个描述比较隐晦的话，那第二节这句话就非常明显了，对不对？它的来源不仅来自于海，它来自于龙，对不对？表明它就是邪恶的。然后当说龙把自己的一切赐给他的时候，就表明什么？这个兽跟这个龙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对不对？不仅第二节这样说哈，第四节也这样说。第四节又说一次，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你能看见一个一脉相承哈，就是龙把权柄给兽，兽来逼迫主和主的教会欺压列国。换句话说呢，兽就是龙的仆役，兽就是龙的工具，兽就是龙的形象在这个今生的这些的表达。所以呢，整本圣经都认为哈，邪恶的政权是撒旦的工具，整本圣经都这样认为，邪恶的政权是撒旦的仆役和工具。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不按这个上帝公义的属性行走就怎么样了，不是的，就是充当了撒旦的工具的，是充当了撒旦的差役的。然后你知道十二章那里描述龙的时候，说龙有七头十脚，七个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对吧？哎，这里描述兽的样子的时候，你说你看他说什么？他有十脚七头啊，十个脚上戴着十个冠冕。你不用纠结是七头十脚还是十脚七头哈，无需纠结这一点。无论怎么样，你要知道的是这个形象是一脉相通的，就是说他当然本质上都是在表达他很有权势、很有能力。龙确实很有权势、很有能力啊，这个兽确实很有权势、很有能力啊，并且表达他在于教会征战、逼迫教会、逼迫主的儿女的时候是非常凶残的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的这个龙的形象来自于海，第二来自于龙，第三这个兽呢不仅来自于海、来自于龙，经文还说它有普世的影响力。为什么说是普世的影响力呢？说它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对吧？它制服了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并且呢它还有一个能力，就是被人喜爱，你发现没有？就都拜他呀，都拜这个兽，并且无人能战胜他，对吧？第七节说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第四节说拜那龙，又也拜兽。换句话说，这个兽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的神，你发现没有？他想要占据神的地位，因为你发现了啊，所有邪恶的政权、所有专制的政权、所有逼迫主和主的教会的政权，都想要自己当神。想要自己当神的主要的表现是，不仅管人的身体，还要管人的灵魂。但这个世界上只有神能管人的灵魂呀，但是所有邪恶的政权都要管人的灵魂的，啊，统一这个思想，对吧？啊，这个看其意识，对吧？所以甚至他不仅想要当神，你会发现他甚至想要模仿耶稣基督、模仿羔羊。第三节说他的死伤被医好了，这个好像什么？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对不对？他死伤被医好了。很多人说的很具体，说当年那个动荡这几乎就是一个死伤，但后来却被医好了。那这个怪兽到底是谁呢？接下来还有一个描述，第二节说兽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请注意哈，这个描述来自于但以理书， 启示录十三章第二节对这个兽的描述来自于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一到八节，那个四个兽的形象的综合体就是启示录十三章第二节这个兽的形象。因为在那里有但以理描述了四个兽，对吧？一只像豹，像熊，这个像狮子，还有一个像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像鹰，对吧？啊，但是呢你会发现你在这里看见的是但以理书那里的综合体，但是但以理书那里解释说那里的四个兽指的是什么，很简单啊，那但以理自己解释了，七章十七节但以理解释说那四个兽就是啊四个王，就是四个政权，四个国家，这个就是直接解释清楚的哈。那但以理书的那个第四个兽跟启示录的这个兽一样，死角亵渎与圣徒征战，并且但以理书那里的第四个兽跟启示录的兽还有一样的地方，不仅死角亵渎与圣徒征战，还有就是时间都一样，一载两载半载。但以理那里说是一载两载半载，这里说是啊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三年半，第五节这里说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描述上可以看见一件事儿，看见什么呢？就把这些证据放在一起的话呢，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里的启示录的这个兽就是指的邪恶的政权，逼迫主的教会的邪恶的政权。说实话撒旦主要的工具哈，就是借着这两头兽，第一头兽就是利用邪恶的政权来对教会进行逼迫，残害神的子民，拆毁教会的建造，这是撒旦的第一个势力。当然第二个势力接下来我再说，从地中上的那个兽哈。因此呢我们的结论是这个兽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乃是一群邪恶的人，一类邪恶的人的统称，甚至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国家，乃是一类邪恶的政权的统称，也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抵挡上帝的势力，乃是所有抵挡上帝势力的统称。所以所有的解经说如果这个兽仅仅是指希特勒的话，那这个解经是错的，如果说这个兽包含希特勒的话，这个解经是对的啊。那这种敌基督的力量哈，它有的时候是以政权的力量的形式存在的，请注意啊，这一点上是不是对今天的中国教会有点陌生感？就我们常常说敌基督嘛，大概就是指的第二头兽，就是思想上啊诱惑人，世俗的宗教、世俗的潮流、世俗的哲学，那是第二头兽啊，是敌基督的势力，很多人是不是这样认为的？但事实上啊，敌基督永远都是两个势力，一个是针对人的身体，一个是针对人的心灵啊。我多说一点哈，整本圣经常常都把敌基督的势力描述为列国为什么争闹，外邦人为什么这个喧嚷，对不对？他们共同起来要抵挡基督的受膏者，诗篇第二篇嘛。你会发现圣经不吝惜的把敌基督的势力描述成列国，描述成这个邦国，描述成一个一个的政权。为什么？请注意哈，邪恶的政权是人类结构性邪恶的一个巅峰。再说一遍，邪恶的政权的形成是人类结构性邪恶的一个巅峰。巴别塔，是的，巴别塔，巴别塔其实就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当然那里你不知道他的国家名字叫什么，或许他压根就没有国家的名字，但是那一个是一个什么邪恶的组织嘛，邪恶的国家的形态嘛，邪恶的那一种组织的形态嘛，后来的国家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方式嘛。然后巴别塔成为后来的巴比伦国、埃及国、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的原型嘛。所以呢你知道甚至比巴别塔更早的是什么呢？该隐，你记得对吧？该隐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对，该隐当然他是邪恶的，他建了一座城， 然后以自己的名儿子的名字命名那座城，太像巴别塔了，传扬自己的名嘛，就不敬拜神嘛。神说你琉璃飘荡在地上，他不飘荡，我就要建座城啊，自救嘛，对吧，自我封神嘛啊。然后不仅如此，还以自己的儿子的名字来命名那座城，什么意思吗？就是传扬人的名字，把人高举起来，让人来当神嘛啊。那这种做法其实就是邪恶的政权的雏形。你看任何一个邪恶的政权都是这样干的，把人给高举起来，光荣伟大政权核心啊，几个意思对吧，并且还有自信啊，紧紧围绕在这个罗马中央的周围啊，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哈。所以在当时耶稣基督的时代也是如此啊，后来的世代都是如此的。所以敌基督的力量首先最明显的就是邪恶的政权，他们通常会通过专制强权、血腥战争、逼迫教会、邪恶政策、国家主义这些方面来兴波助澜。我再说一遍，邪恶的政权通常都会通过专制强权、血腥战争、逼迫教会、邪恶政策、国家主义来统管他的邪恶。我举一个例子，埃及帝国有没有邪恶政策？杀男婴嘛，对吧，比我们好一辈，就我们男婴女婴都一起杀，人家只杀男婴，所以比我们好一辈，对吧。埃及有没有逼迫教会让他们做苦工嘛，对不对，对，跟这点跟我们差不多。埃及有没有血腥战争？当然有，对不对？强权、血腥、国家主义、逼迫教会、邪恶政策，这都是敌基督的主要的势力哈，主要的做法哈。埃及有没有自封为神？埃及法老都是称自己为神的，都是光荣伟大正确的，都是永远都是指引人类的方向的，给人类指路的啊。所以在约翰的年代呢，罗马帝国骄奢淫逸，罗马帝国道德沦丧，罗马帝国极力的逼迫主的教会，像不像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太像了，对吧。并且尼禄死后呢，甚至有种传言说他会再次复活啊，我觉得今天也是如此啊。泽东借尸还魂啊，我觉得。所以尼禄也把自己称为世界的救赎主啊，指引整个世界的方向。甚至多米田活着的时候就称自己是神，对吧，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宪法里。多米田活着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主，是神啊。当时罗马政府要求人要敬拜皇帝，就明确说皇帝是神，就是非常明确他是神，要敬拜。当时罗马帝国明确要求人必须成为爱国者，如果你不爱国会怎么样？不，可能跟今天差不多，就是被排斥、被隔绝、被周围的人给揪出来斗一斗。当时没有微博，但是当时有这个商业的行业的工会，如果你不敬拜罗马皇帝，你不进那个庙宇，不对罗马皇帝表达忠心，于是你就会被赶出行业工会。哎，太像了，太像了。所以呢，你会发现约翰当时很可能把这头兽比喻为罗马帝国， 那在教会历史上呢，你也会看见一些邪恶的政权反复的逼迫主基督的门徒，有些是独裁分子，有些是战争狂，有些是皇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永远都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他们永远都自封为人民幸福的来源啊，人民幸福的来源呀，没有他就没有幸福啊，他们永远都会让人去敬拜他，就是他永远都要人内心的忠诚，灵魂的忠诚，即使是假的，你也得表达的是内心的忠诚和灵魂的忠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啊！就像经文说的，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呢？谁能与他交战呢？每一个人在这个网络和体系当中都没有反抗的余地，就是被推着说假话，也得把这个假话说圆他。并且呢，通常这个兽非常的傲慢自大，他喜欢对主说亵渎的话，他喜欢对主的教会肆意妄为。所以邪恶的政权想要占据神的位置，独裁者想要让自己装扮成为救主的样式，好像能够为人提供所有的需要。这种自夸呢，就是让人觉得自己与神同等，想要做神。所以我们有一个应用哈，我们来思想。你知道启示录最难面对的大概就是这个，人们去讲这两个兽的时候能够想到罗马帝国，但是永远都想不到自己当代，这是很难的。为什么？你讲罗马帝国是没问题的，凯撒又不从坟墓里爬出来给你一刀，你讲当代是很有问题的，对不对？但问题是，凯撒跟任何时代的邪恶政权都是一样的呀。所以让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启示录的主题是什么，他讲这个兽的邪恶的目的不是为了描述兽的邪恶而已，他讲这个的目的是教会面对患难是他得荣耀的必经路程，教会必然面对患难，当时的基督徒面对，今天我们也要面对，再往下2000年还要面对，就我们永远都不能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你永远都不要想着说啊，大概这个换一个就好了，对吧？不会的，只不过兽的形态不一样了，只不过是兽的形态不一样了。你不要妄想说你所处的时代没有兽，永远都是怪兽横行，永远都是哈，直到主基督再来之前，只不过形态不一样，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无法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但我们可以忍耐，因为经文说信徒的忍耐就在于此。在于此，这个此是什么呢？就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什么意思呀？意思是放心，那些邪恶的政权，邪恶的抵挡基督的势力，他会掳掠人，他会 用刀杀人，他会 行各样的邪恶，对不对？但是这一切都有审判。你有没有发现所有邪恶者的命运的下场都很悲惨，对不对？无论活着的时候多么的不可一世，但是最终的下场都很悲惨。哎，你们知不知道其实古代的皇帝很少有善终的，越是邪恶独裁的越很少有善终的。为什么？因为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上帝必要审判，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我们作为上帝圣洁的子民，神劝我们什么呢？神劝我们要不断的忠心跟随主。那我们如何才能忠心跟随主呢？要知道患难永远都在，永远都会持续下去，直到哪一天主再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得力量的原因了。 就是主再来的一天，患难就会终结，兽会被打败，兽会被审判，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安慰。并且你会发现经文说兽的能力是被限制的，它是被神锁链拴住的，对吧？它只能猖獗42个月，3年半。马丁路德说呢，当魔鬼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他还在神的权柄之下。就魔鬼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他还在神的权柄之下。就好像《天路历程》当中有一个场景描述说，有基督徒被告知要去到一个房子里去，但是呢，两条狮子好像在路边拴着，对吧？他就不敢走啊。但是呢，后来他被告知说，只要沿着这个路走，不偏左右，那两头狮子看起来很凶猛，但是是被拴住的， 是 够不着他的，不能伤害他的，对吧？哎，这个也是我们的安慰，对吧？所以这第一个兽，敌基督的政权，非常的邪恶。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他与信徒征战，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并且没有在生命册上的都拜他，但是没有关系，他最终会被刀杀，会被掳掠，我们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就像王牧说的，从来都有千年的教会，从来都没有千年的政权，对不对？教会不是千年，从亚伯开始，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被神传了福音开始，到今天几千年的时间，教会从来没有断绝过，从来都没有断绝过。即使当时在埃及地看起来好像要即将断绝了，对吧？被男婴全部被杀，即使被掳到巴比伦看起来好像要断绝了，对吧？有但以理有以斯帖，即使被掳归回，就那点人看起来好像要断绝了，对吧？还有神所兴起的，即使在最邪恶的年代好像要断绝了，对吧？但是从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那是主的教会，邪恶的政权可以猖獗一时，最终一定会被审判，但是主的教会虽被逼迫，最终一定会得胜。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来都没有千年的政权，从来都没有过。这也是我们的忍耐和安慰，对吧？等着等着他就没了，就等着等着就把他熬死了，对吧？教会熬死了一个一个的政权，你看哈，这个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后来的这个罗马帝国，对吧？然后后来的一切邪恶的政权，熬着熬着就把他熬死了，但教会一直都在。因为教会是生命的传承，教会即使被逼迫，他依然是在走在永生的道路上。邪恶的政权虽然猖獗，但最终是走向灭亡的那一个过程，这就是信徒的忍耐和安慰。好，这是启示录第13章的前半部分，关于第一个兽，从海兽这个代指那个邪恶的政权。好，大家